我觉得吴先生那个讲座啊，大家其实还有很多讨论空间，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就讲不住了啊。尤其对我来说，比较感兴趣的，他说到这个"是与不是"的问题，怎么个模糊状态，我们怎么来处理这种情况啊？因为音乐它还是有确定性在，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如果过于把不确定的东西，作为一个它的主要特征的话，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他刚才几次上班说韩主任韩主任，我现在已经不是主任了，所以这个不是是与不是的问题，而是是与不是的问题，这个就声明这不一样啊。另外呢，就是我还得要讲一下这个戴老师很热情，他觉得我可能退下来了以后太空了，要做点事情，哎，我讲笑话。当时前两天因为那个明月系也叫我去什么发言，后来我太太就说你怎么现在搞得像田青一样到处去白虎。后来我想这个白虎呢是有条件，第一呢会不会白虎，第二呢敢不敢白虎，第三呢有没有人愿意听你白虎。我觉得他这个田青老师他是已经完全都做到了，我呢就是说哎，第四就是要不要脸白虎。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戴老师既然请我来呢，我也完成任务啊，所以呢废话就少说了，我们稍微暖暖场。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来自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郭平教授来谈古琴的清啊。这个题目一看呢大家就明白是一个带有点美学性的，所以呢我们非常期待，我们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尊敬的前主任，尊敬的戴威老师，各位同仁，各位琴友，各位琴。这个是今天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有一点感动。 喂， 所以刚才那个，韩老师说啊，这个白货是需要条件的，显然这个话筒也是条件之一，是吧？条件之一。大家上午好啊，我是一个业余的这个弹琴的，那么这个戴威老师。热情相邀让我来到上海音乐学院这样的音乐重镇来弹古琴，显示出这个他的胆量，是吧，他的这个赌徒心态。我想说的呢，我一路上忐忑之余啊，也在找理由来支持我到这儿来讲课的一些理由，想来想去啊，自己也图着乐了。我想可能在很大的范围内，这个小说家会弹古琴的，我可能是世界五百强。在弹琴的里面写小说的，我可能也是世界五百强。因此，就斗胆来说说，跟大家分享吧。真实的想法是，作为一个喜欢古琴的，我还谈不上热爱。谈不上那么高大的一种用心，就是日常的喜欢，就像我日常喜欢游泳和烧菜一样，喜欢跟那个朋友说说话一样的喜欢。而且我始终认为，有比古琴生命中间、人生中间啊，有比古琴重要的东西。因此，古琴只是一个喜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么一点喜欢。那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讲古琴之清。这个题目呢是在我一本小书就啊古琴丛谈中间啊其中的一章，我想拿出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其他的想法。那么古琴音乐和古琴文化如果可以到今天啊，时至今日，包括在漫长的传承这个时间之中， 时间长河之中，如果可以用两个字来，如果可以啊，可以概括的话，当然这个概括我说是假如，就像西方文明、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如果可以概括也很困难，我们不妨以希腊的酒神精神来概括，而我们的古琴呢，也可以用山水情怀来概括，对吧？古琴如果找关键词，我以为呢，一个是古，就时至今日啊，这个古，当然和可以跟其他的一些关键词汇通，比如传统、经典，对吧？一种往日情怀啊，历史情怀都可以。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就是清，就是清，这是而且不仅是古琴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词。这个是和西方酒神精神明显具有区别的，具有区别的。我始终认为，就是古琴啊，它一个是山水情怀，就跟我们的中国古诗一样，尽管有儒释道等等等等丰富的复杂的意识形态的元素在其中，但是毕竟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是在山水中，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我们这个民族所处的这个纬度，而年代而来的时间概念四季分明的决定了我们的一种情怀，对吧？决定我们，当然还有一些历史的思潮等等的决定。那么我是觉得这个民族呢，包括诗歌都是站在月光下，站在月光下山水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清这个词呢，是我试图啊从古代文献概念中间抽取出来来谈论清，来谈论清。但是这一个清字呢，要细说起来啊，似乎不那么简单。就好比姜夔论词说词有一静叫做清空，那么清空要讨论起来，如果不把它放在历史语境中间，不把它放在一个传统的变动不居的又相互关联的一个历史链索中间来考察的话，只是一个空的一个概念啊，它是细微的准确的，但是应该把它有所条分缕析，这样子可能能够进入到更深广的一个文化语境中间。我想呢，首先来简单梳理一下这个概念的变化过程。那这梳理现在来看是不全面的啊，不全面的。那么在先秦时期，各家有关音乐的这个著述中啊，就提到了琴啊，就是轴心时代，很多重要的我们影响我们这个民族、震动过我们民族整个漫长时期的幸福的这些概念，包括我们日常生活行止的一些概念，已经或者准则已经在先秦决定了。但是清在古琴中间反映的这样的一个审美概念，在清在先秦啊，它是另外的一个意思啊，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先秦的诸家在论述音乐的过程中间，很少与审美意义的清相联系，偶尔论及谈到了清字啊，它也是声音高低之高，且多与浊相连。这个清浊不是审美的，也不是道德的，也不是道德的。比如在这国语中间这段话，就尔之察何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那么这里面所谈到的清浊，就是制定声音高低的标准，高低的标准，但它也没有量化，是吧？没有量化，在后面讲到了制度，只是清到底是多少钧多少担，也没有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里面讲到的清和其后的审美的这个清是两回事情。我们的庄子啊，就是特别具有中国审美风神的这样的一个祖师，是吧？一个祖师，就他的形而上，他的超逸，这是影响了中国文化非常深广的一家。他的这个文章中间呢，庄子中间他有夫道渊乎其居也，劳乎其亲也，今时不得无以明。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呢讲啊，稍微接近了一点审美，接近了审美，但是 它是和道，和清澈的道，也就和形而上的，和思辨的一种美，它是结合起来。像这样的一种，遇到文字，我突然想到啊，后来被六朝时候的阮籍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叫《青丝赋》。青丝赋，我们知道赋啊，都是以铺陈排比为擅长的，对吧？两都赋啊，这个阿房宫赋啊等等赋，它是以写实景铺排为要的，为擅长的。但是阮籍啊，就是我们学音乐的都非常熟悉的阮籍嵇康。那么嵇康为了思维写一篇赋，这个特别牛，是吧？就他整个一篇赋铺排的是讲这个描述的思维之美，这个是玄言思辨来的，很有意思，很高明。老美其实从我想啊，因为阮籍嵇康他们的这个生命哲学都是从老庄来的，也是从这儿来的一种美，但是它具备了整个的叙述表达，具备了这个审美的一种要义，审美的要义。还有一些例子，我讲稿上有，就不在，时间非常短啊，就不再细说了。《左传》，昭公二十年中间也提到清浊，也是讲高下。荀子略论中间有这样的一段话，大家可以适当的看一下。故月行而至清，礼修而行成，而不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这里面呢讲的是什么？这里面讲的音乐的作品啊，它受清明广大之气的影响，就受天地的影响。其实中国人还是就是人在天地之间，人立天地之间，就包括这个司马迁写《史记》也是要究天人之际，是吧？这是一种非常辽阔广大、深邃无垠的一种思维状况。那么这里讲的音乐作品呢，受天地清明广大之气的影响，又转而以艺术的方式影响人的心智，用艺术、用美的方式来影响人的心智，使其至清。那么这里面可以分析一下的，人的作用极大啊，人的在中间产生的作用非常大，因为是人实现了这种转化，人通过音乐传达出内心与天地正气一致的一种精神品质。所以这个音乐呢，不仅有乐心的使得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的作用，它更是一种伟大的理想，更是一种伟大的理想，希望以音乐的手段实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大目标。听上去跟纯粹审美理学理想它显得有点俗，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它就有一种非常悲壮的，其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那么孱弱，在社会大结构中间那么孱弱的一种美，是吧？面对这个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强悍的东西，但是它是一种很悲壮的一种理想，具有理想色彩。先秦时期最重要的这个美学著作，音乐美学著作《乐记》中间也表达过与此相同的意思，而且呢，我觉得它有点细化和进步，就是《乐记》中间把清和个人品质相联系。那么这段话，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的，是吧？什么样的人比较合适唱这样的歌？这一类就是《诗经》中间的各种门类，是吧？什么样的性格的人、胸怀的人比较适合于去唱大雅？是这样的一种他的说法。但是细品起来，我就发现啊，他所说的这个宽而静、柔而正，或者广大而静、疏达而信、恭俭而好礼、正直清廉而谦、次之而仁爱等等，这些其实它区别并不是很大，它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美好品质。假如说要细微的区别这些歌者呢，只能从他们擅长 擅长的这个歌诗风格来分析，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们就突然可以发现，可以发现这里面的清有着正直而脱俗的含义，正直而脱俗的含义。因为诗经中的风啊，大多半呢是民间质朴的歌意，脱俗之俗啊，可以看成这个俗字可以看成是礼乐的秩序，礼乐的秩序。因此适合歌唱风的歌者大概是些个性突出，多一些异情异性的人物，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正直清廉而谦逊的人恰恰需要，也有资本歌唱生命中最真切的东西。这个意思就实际上是很耐去品察和琢磨的。那么这个里面的意思呢，乐句中间虽然没有展开细说，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对这样的一个内涵啊，来加以玩味，加以玩味。就是从人的角度说，清意味着正直而脱俗，正直而脱俗。那这个是我提炼出来的，我觉得是这样，稍微可以把清，而且这样的一个清的基本的意思啊，具有辩证性的，尤其在社会辩证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话，它始终贯穿了我们整个的情。关于用清来论人物，论情风情意啊，论这个情的审美的理想，这是一个标准的含义，也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什么叫清？清就是正直而脱俗。那么谈乐论清啊，真正的开始呢是始于汉末，这就是和汉末人物品评，说是非，说高下，说封神，说俊雅等等，这个品评的风气从汉代开始的。品评人物盛于魏晋，就阮籍嵇康这个时期啊，这个时期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在于这个人物品评大盛。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就在于这个时期是人的自觉的一个时期。鲁迅先生的一篇轰文是吧，也是一个讲座嘛，讲得非常透了，也是在人性情感审美各方面的自觉。那么人物品评本来是并不是汉末才有是吧，它由来已久，它成为风气啊，从用人制度，原来是用人制度来举孝廉要品评是吧，后来转而兼有哲学和美学意味，并且逐渐由审美评价、个性气质评价取代了道德评价，这是汉末魏晋才有的事情。那么这种现象呢，在魏末晋初刘劭的那个人物志中间就比较集中的露出了端倪。但是如果说人物志在今生的分析人的个性气质的差异时还带有不少的这个社会公用意识的话，到了《世说新语》基本可以说是完全是审美的品鉴了。其中即便有道德的评判，即便有道，不是即便，的确是有，也是作为审美评鉴的一个方面，包含在审美意识之中的。如果说在先秦，我刚才说先秦著作中间要翻检这个清字啊，跟音乐有关的清字比较费事的话，到了魏晋随手翻看尽皆是清风，非常多文献中间关于这个清的这个字词啊，有的当时肯定是生造出来对吧，因为但如果仅仅从一个方面来说清不够，那就加以像词典生发延展解释细化，各种这个人品啊境界都和风都和这个清有关。比如这个时候的诗歌也好写这一时期人物的品评文字也好，只要是说人的境界格调，似乎不带一个清字就不成词语， 到这样的程度，就是清简、清伦、清初、清约、清状、清虚、清物、清远、清真等等等等。单独，如果这个人简，简不清，没有价值。啊，你非常溢出的，这个溢出，如果你不是轻的轻易，也不是高规格。如果你很壮、很刚猛、很壮大，这个壮中间不包含轻，这样非常多。无论是德行、言辞、形象、智力、思想等等方面，我无一要与轻挂上钩才好，否则。再如何正直，再如何道德，再如何聪慧，再如何漂亮，因为当时把这个美啊看得非常之高，是吧？跟非常高级的一种境况，如果不和清挂上钩，究竟还是俗人一个，俗人一个。魏晋六朝从清的角度品评人物和音乐呢，清的评价涉及人的外貌、神情、言语、德行，但是很明显，非常明显，清更是一种内在，它是一种智性的品质，是一种智性的品质。这种品质呢，有什么意义呢？它不仅使得魏晋诗人在污浊之世中清醒地保证了自己的性命和精神，使精神远离污浊，同时也以清楚的超越了自己形式上的此时的人特有风光，那这就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智性啊，智性的一种品质了，这一个清的。因为当时的人尽管说他超越了一种污浊的啊那种悲苦，甚至有性命之余旦夕有灾祸的样子，他超越了，比如这个阮籍啊，饮酒则醉，是吧？游灵等等，他避祸，为世避祸。但是他真正清醒的那一点，他要超越自己的这样悲苦的东西，达到一种形而上的一种思绪的美，他精神的清洁的存在，靠什么？靠更高的智性啊，靠更高的智性。如果说在这一个特殊时期，放浪形骸和疯狂也算是对。痛苦的超越的话，那么内在的或者由内而外显现的清，则是更高的、更纯净的、更自由辽远的一种超越，或者不妨说是一种穿越啊，是一种穿越，因为它不可能仅仅通过思想轻轻地越过了人世的悲苦，它所带来的那些这种付出应该是巨大的。非常深切的一种苦痛的，但是因为有了清，超越了，不但超越了悲苦，而且超越了自己一种疯狂。这一时期呢，人物品评的号上啊，也推及到山水品评和艺术品评几方面的相互渗透、互相影响，就使得种种品鉴既有人物性情、人物风采中间特有的精妙，又有山水自然无可比拟的具体感性而又深邃玄远。所以我们看到以清来评鉴人物时啊，很少会与道德礼仪联系在一起，却总是会想到青山秀水啊，这种我就不再举例子。而以清来评价艺术品，又往往会令人想到自然山水和人物性情中那些美妙的镜像风采，这就是中国艺术精神中间比较突出的一个象征，它的内涵是理性的，而它的状态呢又是相当灵性，毫不拘泥的。因为理性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得非常机械啊，不会教条，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所以它不仅超越了感性，而且具有超越理性的某种特质，或者说就是生命本身应该具有的美好的特质，就是完全是自由自然的，自由自然的。那么在阮籍、嵇康等人的音乐论述中，乐清之论非常突出了，而且非常突出了。 软件有轻，刚才说过有轻思赋译文是吧？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轻的含义的最好的、最充分的解说，解说非常奇妙啊！以赋来写抽象的这种思想，非常奇妙的一种创意。而嵇康的许多观点与阮籍的青丝赋是一致的，那是一致的。比如到《养生论》中间讲到的“清虚静态、少思寡欲”等等，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是吧？这个嵇康会非常熟悉。那么要实现阮籍、嵇康们的精神自由和快乐，必须使自己的精神状况达到少思寡欲、旷然寂然的状态。什么叫少思寡欲？什么叫旷然、放旷、旷达和寂静？那么如果要用一个词来统摄概括这些细微的丰富的指向，就是静，对不对？少思寡欲就是静，旷然寂然就是静。说他恰当地表明了其精神是寂然无欲的，却又并不是枯槁的、颓败的，而是自觉的、清新的、生机勃勃的。那么当他们用轻来说音乐的时候，我们就该明白其中所包含的主体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他们实现精神超越，当然是主要要通过纯粹的理性思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是啊，他们的神思就是这样一种形而上的思辨和超越，他们的神思大都借助五弦，那就跟我们音乐有密切的关系了。借助音乐，不仅音乐有娱情养生之功，关键在于音乐的五弦，音乐的这种微妙贴合了他们既执着又不拘泥的精神。我们要想啊，就是知人论事的想，我们今天要想听谁，对吧？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听那个南楼在这个布莱登堡的这个在练习，我们想随时可以听到，是吧？但阮籍嵇康的时候，那个音乐它的迷人在于什么，我们今天感受不到。就当我们手挥五弦触抚琴弦的时候，声音来了，一旦手离开了琴，没了，哎呦，没有了，就吸引我们再一次的迷恋，又再去找它。这个和思维的那种玄妙幽邃，一种无限沾之在前忽然无影的一种状况非常接近。所以用音乐来跟他们的神思来做一种交互的这种解说，是非常贴合的，非常贴合的。所以即便他们只是从声音本身的高低清浊来弹清啊，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包含的精神性的因素，注意到轻的基本含义的变化啊。比如这个嵇康在《生物哀乐论》中间就说到了，他是很技术了，开始对吧，说得非常技术了。琴瑟之体兼辽而音疲，变息而声清，以疲音欲息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志。那么他已经接触到不仅是审美的要义，而且和具体的这个乐器的形制、弦长、振动等等联系在一起，那这就太难得了，是吧？看，如果不是这件乐器，别的无法讨论，很难讨论到这样的一种高妙的程度。我讲，不知道时间，那个鳗鱼劳驾你， 十一点 了，是吧？感谢主任开恩了。我经常也不影响大家，要影响大家吃饭，因为我也大学做老师，特别怕上这个时段的课。我不说废话了哈，我们接着听人的多说两句。那么先秦著述中间论音声时提到的这个轻啊，几乎都是声音高低是高的意思，是吧？是一个很客观的说明。那么嵇康他说的这个呢，应该也是客观的对声音高低的说明，并且按照道理呢，这个琴瑟的气弦大，弦距长。不过弦距比较长，气弦比较大，此处的轻似乎倒应该用浊来 表明才对，是吧？不用浊，不用低，而用清，不是嵇康的疏忽，不是他的疏忽啊，而是他在说琴瑟、说琵琶真笛的时候，意识到不同乐器的声音天然会带来人感官的不同的反应，由此才连着的进入他们风格上的雅俗清浊的。就在他的词语概念中间，清已经不再单纯是先秦时的清浊之清了。那么宋代的这个苏轼在他的一首《听闲诗琴》中间，这个话我不给大家看啊，我觉得这首诗大家这个应该也熟悉的，其实可以作为苏轼的这首诗啊，可以作为嵇康养生论中间这段话的一个注解。另外嵇康的情妇，我想大家会这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是吧？非常非常熟悉的。这篇文章呢，基本可以看作他对琴清的认识，具体的注解了清，他理解的音乐琴的清是什么样的具体的内容，琴台的生长环境，琴的品格，琴人的品格，琴声所传达的精神，都可以用一个清字来概括。那么在嵇康乐论中间，清的概念呢，很明确是精神的超逸和高远，是相对于人世与人情的苦难而出现的。它由情出发，又几乎超乎情，因为它精神的深邃高远，所以它很哲学啊，嵇康很哲学，又因为它与音乐有不可或分的具体的关联，所以他又很审美，所以他要说其万物兮超自得，为性命兮任去留，即清想以富贵和贤歌之筹谋，应尽情德等等，是吧？这个都是说的，都是清。所以这个清呢，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渺远空明的精神之光，清情横传，浊酒伴舞，是清情，清情啊连接了苦难之中的人和纯净自由之光，那个条件是三者，它都要具备清的品质。那么作为魏晋风度的内在，魏晋风度是一个固有，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概念了，是吧？我们都应该明白。那么作为魏晋风度内在的品质，也作为六朝音乐的理想，在后以后，在此后，六朝此后的音乐论述中，清的这一层的内涵得到了广泛的承传，啊，尤其是与琴相关的评述，更是不离清字，更是不离清字。最能够概括琴的这个意境品格的词汇词语就是琴，比如唐代白居易的这个《夜琴诗》，啊，夜琴诗，还有这个。清夜琴心等等啊，清夜琴心等等。那这里面你大家看可以看到这个心急和平气，木应正始音，就是一直到后来很久以后了，很多岁月以后，谈到的这种关于清啊，还是回溯到正始，就是齐王邦，也就是阮籍、嵇康他们这个时代那样的一种高度和它的内置，还是以连接到比较古的这个六朝时期啊。那么这个时此处的琴的清音呢，一边连接正史精神，一边连接天地自然，所传达出的就不是寂寞，不仅仅是寂寞，不仅是恬淡平和了啊，其中有更为辽远振拔的应和天地精神的内心之思，但是这种它的抽象形上的微妙细微辽远清华和六朝不是一个意思，因为它毕竟是唐代了，是吧？还有青春的美，它的唐代的哲理啊，它和青春跟这个时代的那种生机连接在一块儿。为什么说这个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倒全唐，因为它把哲理，江月何时初照人，等等这种哲理，它是和青春和思念连接的，这又是另外一种气质啊，另外一种气质。那么宋代朱常文的琴史，学琴的人很熟悉了， 他列述了上古之北宋时的秦人啊，有十一篇文字，从各方面论说他对秦的看法。那么其中有《晋美》一篇，可以看作是朱常文啊对有关古秦的美学观的一种表述，从四个方面来谈的，从良治，就是好的品质，善拙，就是好的攻守，妙指，就是巧妙的指法，和正心，就是严正自己的内心，来端正自己的内心，四个方面来谈论古秦之美的基本内容，和嵇康的这个秦赋呢是一脉相承的啊，一脉相承的。比如说他在谈到这个秦才的时候，他说啊，这段话以后是也被沿用，他沿用的是什么呢？他沿用的是完全沿用的嵇康《秦赋》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文词啊，文词。他这么说，沿用这个嵇康的这些说法，这么说，他是想强调秦才具有超凡脱俗、清拔出尘的品格。这种认识呢，我觉得与其是认为他是在说一颗指鹿、一张秦才，还不如认定他是在说人，他是在说人。在有关秦的古代著述中，对秦才的论述啊，大抵如此。但也有一些论者，甚至酌秦者，把这种观点就是神秘化、庸俗化，好像看似对这个秦对艺术的一种前进之心，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实则已经不同于魏晋的这种关于人的、关于秦的一种秦论了啊。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脱离了人，六朝的时候也好，唐代的时候始终没有脱离人啊。那么如果把那种玄虚当成了荒诞不经、莫须有的、吓唬人的、压迫人的，我觉得这不是秦。任何美妙的东西，如果它是来压迫人的，咱们寻常人可以给它打一个问号，是吧？而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观影响左右下的活动，我想可能会对文化做出贡献来是有问题，还有疑问的。那朱常文在《晋美》中间所说的这个妙指啊，实际上说的是古琴演奏中的美学问题。那我们看啊，从先秦这个声音的高低来说起，到了六朝以及嵇康，已经和具体的音乐连接在一块儿，再到朱常文，他已经开始具体到弹手，就是你说清你是你思想里面的，你意识里面的，对吧？你思辨的，你的品格的，你坐在那儿就可以实现。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音乐，音乐的琴如何实现？那么从宋代开始已经开始有具体的讨论，到了明代就非常具体了。那朱常文这段在晋美中间说到的这个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已经从习弹乐器的角度来讲了，要做到琴艺精湛，纯粹的技艺磨练是不可少的。他把妙指作为实现琴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已经接触到演奏美学的问题了。在论音中间他也说过相似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些观点对于后来的影响非常巨大的那个西山情况等等古琴理论啊，就是元明以降，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其实它还是一个，尽管这个书看着我们今天看似乎没有什么理论体系，但是它连接了六朝和明清，还是很重要的。魏晋六朝时以清论乐，基本上是从人格精神、天理精神角度去说的。那么至于他们当时的时代命运有关系，是吧？而指法、技艺等方面呢，也开始得到了重视。这其实是六朝文艺自觉的一个重要的表征啊，重要的表征。此后乐论中间的清啊，主要含义仍然是精神品格方面的，精神品格方面的。那么他们这个时期呢，就是魏晋时期，把清提到了一个极高的标准，它成为中国文化清流的一个基本的指标， 那如果说这个时期的秦越文献积累的还不够多，技艺还没有达到巅峰的话，当然这个是我们今天想当然，因为嵇康的秦到底谈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了，是吧，谁也不知道了，但是他的境界应该说是这个时候的境界和格调肯定是最高的，包括我们现在来熟悉的这个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以为是花前月下的响动，其实不是，它是放在一个西湖蓝土的墨马华山啊，牛波平高，垂纶长山，它放在一个人世的一个苍茫的这样的一个境况来谈的，所以情在其中，既有生命又有精神，就是非常，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其后呢，就渐渐的文献开始积累丰富了，关于这个技艺啊、流派啊等等具体的秦越的问题讨论呢，它就有了越来越有基础。接着要说的呢是弹琴啊，毕竟是一项艺术活动，需要有高明的技艺的支持，否则什么人都可能达到琴的境界，而不必是琴，不必弹得好，是吧？我弹《香操》，弹断断续续，我琴；你弹《广陵散》，弹《秋鸿》，一字不错，你拙。这个道理就有点古怪了，是不是？这道理就有点古怪了。那么由秦越来弹琴，是说由琴而达到的，表现出的琴。因此呢，琴的境界能否实现，归根到底还要看琴人究竟把琴弹成一个什么样子。魏晋时以琴论乐，对于人格精神、天地精神比较重视的，对于当时的这个人迫切于安妥精神有关啊。但是后来呢，他就越来越具体啊，越来越具体。我们就要辗转一些，辗转一些。也就是说，这个琴啊，包括琴在内的一切的美好的境界，都需要精湛技艺的支持。就是妙指啊，精妙的指法和调心，不是矛盾的，不是矛盾的。那如果有人要舍本这个逐末的去玩弄迷恋技巧，那是他自己的人的问题，他不是技巧本身的过错，不是技巧本身的过错。明代的这个徐尚印的《西山情况》，我们大家都熟悉了，是吧？是古琴美学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在琴史上面影响非常重大。它模仿唐代司空图的24诗品之力啊，就概括了24情况，就是和静清远等等啊，其中呢有情况。那么他谈到这个琴的条件是什么呢？这段话我们稍微再回头看一下啊，就徐尚印的《西山情况》讲清的时候，我都标红的，此前都是谈内心、谈精神品格和这种理想的状况，但是谈手指啊，没有强调到这种程度。所谓清，各种清的条件要需要小的场合怎么样，琴才、琴的基础怎么样，弦要怎么样，心内心要怎么样，气息呼吸要怎么样，皆琴之至要者也，而纸上之琴尤为最。这个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实在，它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谈完全谈玄论道，艺术上的进步啊就没有抓手，就不会有抓手，它没有带来真正有实效的，还有实效的。所以这个是徐尚印谈这个清的时候显然是强调的，是吧？显然强调的。那么清呢，是徐尚印情况中间极重要的基本的内涵，其他各况中啊，它多少与清有关系啊，比如远啊，比如真，比如静，比 比如红等等等等，比如骨，比如蛋，意雅量节间等等，都无非是指明琴应该具备淡泊古雅超尘脱俗的格调境界。其中这个意况表现的就更明显了，是吧？这段话大家可以稍微溜一眼啊，弹琴的就不用再细看，非常熟悉的什么叫意，是吧？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西山情况中的意况把它并入到他自己写的情况中间，完全合适，完全合适，就是清的另外一种解说，就好像是意是给清做了一个注解似的，做一个词语解释一样的。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古人啊，很多概念它都是互相互做注解，就像我们那个我们一个老先生经常讲，现在的这个汉语词典不好啊，怎么不好呢？说袜子，我们穿的这个袜子啊，袜子。解释袜就袜子，但古代的词语他说他解释的好啊，我怎么好呢？袜足衣也，脚的衣服。那这其实古人他因为一个概念，他本来是开放的，是浑融的，就互相之间就有交叉啊。就我觉着是把意况啊，这个放入情况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尤其是在人格气度方面。清意两况完全可以相互作注，而在古代汉语中间，清意本身就是一个常用词，这是一种孤独的清奇的精神，清奇的精神。不难发现，徐尚印所说的清的精神呢，都是可以在指下得到反映的，也就是说，这个西山情况始终没有脱离指法记忆来说审美镜像，也没有脱离审美镜像来单纯的说技法，这就使得他的这个情动啊，既无匠气，也不玄虚。比之阮籍、嵇康们的情论，徐尚印的情况呢，更加接近艺术，而阮籍们呢，就更近哲学。阮籍、嵇康们有非常尖锐的痛苦和非常辽远的精神的抵达，而徐尚印呢，他更多的是怡然之乐，这就是明清的这种世俗洪流中间的这种文雅和怡然。那这种差别还不仅仅限于阮籍、嵇康和徐尚印，如果略微推远的说啊，推开来说啊，这种差别也是整个的魏晋六朝和明清艺术的差别。琴呢是这个一门，还是一种需要记忆完成的艺术，说的简单一点，境界的实现需要具体的工作去完成。那么琴作为一种内在的气质和精神境界，也要求琴人在具体抚弹过程中间完成，而且对于与弹琴有关的各方面因素都有要求，就在后来越来越细。有清代的这个王善，在其这个《知心哉琴学练要总一八则》里面啊，谈到的这句话：“清者地辟，琴石剪紧，新砖气素止静，暗木弹甲。八者能备，则月映秋江，万象成车矣。”啊，他说的虽然简单，实则啊很讲究，而且相当全面，说得非常全面。那么地辟是对环境的要求，琴石是对乐器的要求，琴人都是择琴而弹的，并非所有的乐器都能弹出清音，是吧？琴不合是内在气质，再轻也未必能够弹出清音来。比如这个，我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最崇尚这个管先生，我以前到处跑，世界各地到处跑，我只带管先生的碟和这个卡萨尔斯的这个大提琴，是吧？我就特别崇拜管先生。管先生他一生过手琴好琴无数，但弹的最多的仅清音而已。为什么呢？我听那个郑明忠先生说啊， 他的弦非常紧，抗旨到什么程度，他们学生要用力按，要呲牙咧嘴，把硬币一打就打上去的，因为他发力指啊，指力非常坚劲，一般的琴一弹就拍面了，一弹就拍面了，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是吧？也跟琴器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弹琴的人呢，很容易这个体会这么一回事情啊，关于琴的这个琴器琴弦的这个这么一回事情，嗯。那么其中的心专和气素指的是弹琴者的心态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理解。其中呢，这个心专特别容易理解啊，特别容易理解，而气素之说却是有些与众不同，是吧？气素通常对弹琴者心态的要求都是从容和缓嘛，以及松，写字画画要松，弹琴大家也追求这个松，那为什么要气素，是吧？其实呢，是他要求弹琴者有严正凌冽的心态啊，这与清的不同流俗的孤傲清高显然是一致的，显然是一致的。那么指劲好理解，按木弹甲分别对左右手这个提出要求啊，提出要求。这个清与浊是相对的啊，我这跳过去讲了，是艺术的一种境界和讲求，更是人格的自诩和规范，它需要技术的支持啊，这毋庸置疑，更需要品格的支撑，这是对俗世的疏离和超越，是对功名利禄的放弃，是对自然大道的喜好，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也是物我两忘的一种超脱。因此呢，它又往往与空相对，它一种沉醉于忘却啊，忘掉物我之差异啊。那但是这个空，它不是意义的缺失，不是全然的懈怠，而是远离世俗，亲近自然，亲近自我的一种平静与欢喜，是真正的沉醉于忘却，是对最美好事物的大的牵挂，又是对既往追求的一种大解脱，是大彻大悟。它的空呢，就是纯净清澈的精神的一种状况。所谓静固了群动，空乎那万境，清于静于空，紧密的相连，它是以洗练明净来表达丰富与深厚的。那么中国古代的艺术啊，与思想体系关系密切，特别是大家熟知的是吧，这儒释道三大体系。琴曲呢，我们流传至今的这些琴曲啊有空明澄澈之境，这似乎与世禅的入定彻悟相似，但它更近道教的归根反根啊，归真反根。而佛教说到底呢，它是一种智慧体系，是吧？是一种智慧体系。日常注重的是明心见性的自我心理的调试，通过内省，通过自我心理的体验和暗示，达到空明澄澈、辽阔无外的一种境界。他对物的依赖比较少，物的依赖比较少，对有限肉身的命运，实际上并不计较。而道教呢，则既注重内心理的自律调试，也看重肉身的价值，所以道教要养气养身，而这种对生命的看重又和大自然相关联起来啊。道教不仅把人体看成类同于生生不息的无限永恒的大自然一样，是一个宇宙，更功利的打引号啊，功利的去亲近山川自然，自然山水。而这样的方式呢，恰恰满足了那些看清荣民祈求自由逍遥的士大夫。所以这个那么中国文化中间就屡屡表现出这种依山傍水、饮酒烹茗、持花吟诗、弄抚琴弄鹤啊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形容啊。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个人的公民社会责任已被当成庸俗的背负被抛弃啊，大自然的山水山川的这种没有穷尽的美丽啊，正在这个使人们去享用。 而这种享受和快乐是需要表达的，乐中述乐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因为它既满足了心理，又滋养了气脉，身心双修，何乐不为？最后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情的最高境界啊，或者说境界之一吧，是清。这个清呢，应该有不同的含义，既有儒家之清啊，又有道家清洁自由之清，又有佛家通明澄澈之清。而不同的情曲题材，不同性情修养的情人，其清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表现。对于以义求道的情人来说，我们有时很难把它归于哪一个体系，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内涵啊，都浑融地存在于他们的意，存在于我们古人的意识之中，积淀于他们的人格之中，而且又以美的形态浑融丰富地表现于他们的情音中了。我的这个弹琴和读书心得关于琴就给大家汇报到这儿，谢谢大家。 谢谢陆平教授的精彩演讲啊，他这个是主要是从理论的来涉及到这个关于琴的具体的这个操脉啊，我们怎么去理解琴曲当中所包含的这两功，以及作为琴人的一种境界的追求，琴字的它包含量很大。下面呢，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可以通过有互动的方式啊，跟郭平先生来进行一些对话，或者提出一些问题。好，下面看看哪一位啊？ 我来说一下。感谢郭平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中国音乐美学的东西。这个清字，郭老师把一个清字，把中国古代琴学对演奏的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清字它的最早的一个表述是一个什么事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了这个青春的这个青，这个半边的这个字呢，都有一种美好的意思。例如加一个日字边，它是一个美好的天气；加上一个单人旁，它是一个美好的人；加上一个心字边，是美好的感情。那么这个青呢，是加了三点水，那么可能是不是一种中国古人对这个流水啊，或者高山流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对这个水的一种向往，而产生出这么一个清的一种概念，从而发展成为琴论的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种这个审美指导啊。想听一下这个郭老师对这个清字它的一个来源的一个有没有什么演示？ 这个问题好像是你自己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也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理解得很好啊，非常好，而且你对我有启发。为我有什么启发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清啊，是一种 智性的品质，就是跟你说的这个仁者要山啊，智者要水，智者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一样的，就是这也是中国文化。为什么流水可以代表中国的古琴可以代表？因为这里面它不仅是磨山撞水的一种模拟，它还是有我自己理解啊，不一定对。就是比如我自己弹流水，我就会想这个是子在山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它还是一种时光的一种感馈。所以我刚才说中国文化是站在月光下的，也不妨说是站在大河边的一种文化。这个清澈，因为流水不腐，流水，这也可以连接到我们对传统、对以前不朽的一些信念啊，贯穿在一起之后的。 中国文化的一种敬意吧。但是这个清字，你说这个清，首先它是清澈的、干净，青天的这个清，对吧？清这个颜色比较透，从色彩学上讲，它是比较透的一种颜色，没有障碍的一种颜色，是跟品质啊比较容易接近的在一块儿。 谢谢， 谢 谢， 谢谢。 好，谢谢。那还有哪一位？ 谢谢老师，前面的精彩的讲座，我是来自同济大学琴社的，然后就是刚听了老师对清这个词的流变和来源的一些解释和一些阐发美学上面的一些观点，然后总体来说我感觉就是带着一点就是清和平静平淡的这种思维和一种风气的感觉，就是包括刚前面这位提问者也说到，就是带有各种比较美好事物的一种概括的一种意象，但是就是我也很疑惑，就是清和我们现在弹琴，比如说我们要表情，这两个词之间它有怎样的矛盾或者说联系，就是在表情当中如何拿捏对清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是否会不会过分，或者说如何来拿捏这样一个度。谢谢老师。 完全是去交流啊，就是互相讨论。嗯，这问题问的很高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高级的问题。但是我想呢，因为琴啊，我讲用清这个角度来弹琴的一种审美和格局啊，一种格调，一种性琴的性情品格，只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跟琴的巨大的表现的像的内涵，它不能囊括所有。但是如果是用正直而脱俗来揭示它的内涵也是可以。至于你所说的，比如很多的需要把自己的性命投放其中，是吧？比如广陵散，你如何做到清和，做到清微淡远，相当困难。它去燃烧生命，那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情，在这样的时刻高于一切，用生命的体验，这种哭泣、泪水和盼望，一定是最珍贵的。人间的声音，我是这样想，所以应该还是随物复形吧。什么样的乐曲，什么样的情怀，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如果一味都是情为淡远，一味都是清和静虚，可能那也不是古琴的全部。这样说是不是能够满你的意？ 谢谢老师。 好，谢谢。还有吗？因为今天郭老师讲的这个话题啊，尽管不是，如果是要用琴那个琴的那个方式把它讲出来，因为现在没人这样弄，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对我们每个弹琴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弹琴不是仅仅把该有的声音把它发出来就可以，里面肯定要包含一些东西，自己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或者是自己的一种生命体验也好，当然不同说法，所以并不是一个远离我们的一个话题。看看还有没有 我还可以继续再问个问题吗？ 如果在没有人问的情况下当然可以。 很荣幸问第二个问题。那么郭老师，你刚才听到您的讲座说到那个魏晋时期嵇康代表着一个琴学的一个高度，然后我的理解是不是在第二个高度就是明代的这个西山情况，所以是第二个一个审美的一种高度。刚才你也说到这个嵇康阮籍的这个琴学审美是一种哲学，那个西山情况主角上赢的是一个什么，我们刚才没听清，这是一个，你们再讲一下。还有就是西山情况里边的这个对弹琴的这个美学上的这个指引，在今天是否还依然使用？ 如果说刚才你说的这个啊，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在秦史中间第二个高峰啊，我想是肯定是宋代，是吧？因为宋代是一个高峰，就是郭楚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高峰。但是理论探讨呢比较完整周密的啊，的确是这样的两个时代。前面的我说这个六朝，它因为它指向通过具体的音乐来比较适合它谈论形而上的关于精神的追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它的偏向，但它并没有完全脱离具体的音乐形态。那明代的呢，是我刚才说的是用了一个怡然自乐，就是明清的艺术它比较具体啊，比较注重趣味，是比较注重具体的审美，是这样的一个回答。至于徐尚印的西山情况对今天弹琴有没有意义，那是毫无疑问，我觉得，因为那是古嘛，是弹的是古琴，是吧？我们弹的不是夏威夷吉他，就是古琴，它就是已经它天然的决定了这样的一个它的声音，我们圣贤大师造就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它已经完美了。你添加是另外一回事，你改造它是另外一回事，它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传统深厚的程度，我们先进入它。尚且此生不足，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够把传统就这么多精妙的。我最近那个新版的古琴丛谈做札记，我就看到那个明代蒋克谦的琴头大全，当时很震撼。那个字啊，木板刻出来的这个字，统计一下大概要接近1000万字，接近1000万字，一刀刻出来，琴头大全而已，是吧？就是我们谈论这个琴，如果奢谈要去改造它，它传统是什么我还不知道。然后我们听了十大名曲就觉得这是传统，这太不严肃。所以就包括徐尚印这样的，应该反复研究，它的确确是古人的一种精神，他的意愿。他的体会，有实在的东西，也有高妙的东西，所以比财富用于今天。假如说今天的人可以在其中汲取十一的品质来化入自己的手下，那今天当今的琴坛一定不得了，很有用。我认为，我是我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有用。 谢谢。 看看还有没有大家想提问的？ 好，谢谢郭老师给我们的这么精彩的讲座。其实郭老师呢，从那个弹琴以外的一个角度啊，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扇窗，就是从美学的观点上，从一种大范围的观点上，给我们开启了另外一扇门。因为我是搞书法的。我觉得呢，书法艺术跟那个弹琴啊，有很多地方是相像的，它的缓急啊，它的曲调啊，它的悠扬啊，它的激昂啊，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就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弹琴没有古代的人那种悠闲、那种氛围呢？主要是那种心态问题。因为现在的人，你要学一样东西。它也包含很多在学艺以外的东西强加进去，比如炫技啊，他要弹得很快，弹得很那个，他把那个炫技的东西弄进去，他把那个好像自己学的一点的时间以外，他觉得天下无敌了。其实我们任何学艺的东西也是这样的，是要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这样一个观点，这样的过程，现在的人呢比较浮躁，为什么《兰亭序》可以流传千年以后，仍然有这么大的感染力？这跟他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跟人们的修养分不开。所以呢，我说现在如果要弹琴的话，就是说你要把个人的情操、修养各方面都要提升以后，然后再来解释郭先生、 今天跟我们讲的一个亲字，我说是不是对的，请郭老师来指点，谢谢。 不会的。那么好，我们把最后的问题留给这个小姑娘啊。 郭老师您好，我不是音乐专业出身的，我学的是传媒，但是很喜欢音乐。您的书是我读的关于古琴的第一本书。我今天想问的就是，因为您说到了，就说这个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的一个标准。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以前提倡的是说大音希声，大繁若简。但是我觉得古琴呢，就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有留白的地方，有更多想象发挥的空间。但是西洋乐器呢，因为我不太懂，我觉得西洋乐器就是属于比较华丽、比较丰富、比较浓墨重彩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受的教育或者普遍接触的信息是主要是一种西方的一种思维模式和观念。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审美当中的话，可能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现在是不是我们对于琴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我们对琴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了？我是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没办法欣赏这种琴了。我在车上放那个古琴的音乐，他们问我，你开车听这个音乐不会睡着吗？然后其实这种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再欣赏这个琴这个审美了，是不是这个趋势呢？谢谢。 也是一个宏大的问题啊，宏大的问题。一时半会说不太好啊。我想是这样的，就是琴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这个血脉里面的东西，它不会丧失，不会丢掉。我们可能会受一时的影响，但是最终我们骨子里面文化的基因里面有这个东西，它一定不会完全不存在。另外呢，你讲的这个关于时代的影响，所有的呈现一个艺术啊，一个文化的最后的这个结果都受我认为是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时代思潮，谁也逃不过去。你就包括我们的老师辈们，当然我老师陈功让老师他们这一辈，他们受，我自己结论是一个是受，文革的巨大影响，受建国的巨大的影响，啊，红旗颂啊，然后黄河啦，样板戏啦，然后就受到这个民族乐派、浪漫派的影响，他们受这个格里格啦，受这个德沃夏克啊。受苏联和俄罗斯的一些民族乐派的影响，这个就已经是新的东西了。新的东西，但他的人他是个中国人，他弹的琴，尽管和老先生们的那种时代思潮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共通的，就是时代思潮加另外一个坐标，就是个人的心灵史，也可能是大的格局，就是礼诗。求诸也，可能一个寻常的一个老百姓，他内心就是清正的，他是很中国的，很中国的。但是我就这个问题，我的确一下子回答不是那么能透着，那么透彻。但有一点是，我感觉的是，尽管我们现在在讲中国文化，讲中国文化，但是中国文化中间真正那些优美的资源啊，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中。它的美啊，还没有当真的进入我们的眼帘和内心。假如说有好的方式，美就是美，美就是美。以后我相信会有别有天地的这种美，会滋润我们千秋万代的滋润我们的这个民族，我想，而且会贡献给这个世界。道路还很长。现在我们谈古琴啊，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我一直说的。自己私下说的话就有点过分了，是吧？有点过分了，因为我是研究，我学的是古典文学，做的呢是写小说，我就发现我们古典文学的研究啊，古琴的研究加起来，可能还不如我们学校一个古典文学教研室的成果多，这就奇怪了，是吧？ 必须，说明这个学科它整个的学术研究积累呢远远不够。那是不是它内涵不够呢？太不是了，太不是，太有内容了，太有内容了。也是正是因为此，无论是它的美的这种内涵啊，美的意涵，还是它的学术的空间，这个巨大。我可能有点乱，就回答你的问题有点乱，倒对不起。 好，谢谢。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个提问环节就到这儿。那么最后我再说两句，就是今天那个听了郭平教授的那个讲座，以及刚才几位的提问啊，我觉得对我们大家都非常有这个非常受益啊。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信息。第一呢，就今天讲的，当然看上去是形而上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形而上的问题跟形而下是完全有关系啊。我们在弹琴的过程当中，刚才我已经讲，不能没有这个空间。第二呢，如果说的再俗一点，就是我们在听弦音的时候，还在奢求听一个弦外之音。这个弦外之音是什么？就大家都会可以去进一步的理解。第三个就是作为那个古琴，它最独特的啊，我觉得就像那个他也在这个表达他的个人的体验或者表达对外界的一个看法。但真正我们要琢磨的就是两个字：琴语，琴的这个语言。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那个小姑娘提到的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那个差别是留白多不多的，我有点不通看法。我觉得主要是语言方式不一样啊，语言方式不一样，它可能有的，比如说我刚才在翻那个龚毅老师编的那个书里面，他也有很多就是用古琴来弹那个现代的当代的那些什么映山红啊什么之类，我也没听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想大概他这个语言跟他所要表达的东西是有一些差异，当然这种差异也可能形成一种新的那种错位的美啊，但是他总不是应该是古琴本身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古琴是不是就是只能表达那种很古远的东西呢？这个我觉得也是个今后的课题，大家可以继续去研究啊。我今天就讲到这，我们最后再以热烈的掌声对郭平教授的好，我们上午就到此为止。最后呢，有个通知啊，就是说刚才不每个人进来的时候呢。